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1集《宫中再遇》二。沈庙梳洗后坐在桌前，看着跳动的火庙，不禁叹了口气，若真是要随着沈信去西北，得在这半年时间就将所有的事情都打点好。若说如今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裴郎一事了。他一直很清楚，沈家现在这样树大招风，不好卷入宫廷重视。然而他只是一个闺阁女儿，平日里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更深的东西。而且很多事情这一世已经改变了，只有让裴郎做一个眼线。傅修仪的性子多疑，送上门来的总会研究许多，难免不会查到他的身上。可是一年后，傅修仪会主动招揽裴郎，裴郎届时顺水推舟也才容易得多。关于收复裴郎，大抵还是存在一点运气的。当年傅修仪收复裴郎，也是因着手下一名幕僚曾与那裴知府有过交情，从而顺藤摸瓜地摸出了裴郎的身世。当时也是因为傅修仪安顿了刘盈，才让裴郎终究为他所用。裴家姐弟都是软硬不吃的主，他们自己的主意极强。比如刘盈沦落风尘后，身上就再也见不到一点官家女的影子，安心地做个风尘女。也许是回忆起当初的身份反而令他痛苦，而裴郎也不提报酬，安心地做一个教书先生。刘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也对裴家当初弃他保下弟弟存在怨气。裴郎出面，刘盈反而会反抗得更激烈，而沈庙却是给了刘盈一条温顺的活路，拿捏住了刘盈，就拿捏住了心有愧疚的裴郎。几年之后，在朝中经过摸爬滚打的裴郎会更加成熟，再看今日沈庙的一席话，就会觉得漏洞百出。可是眼下的裴郎还未入世，即便再如何聪明，经验终究是不足的。 姑娘，还是早些歇息的好。 惊蛰笑道。 明个还要随着夫人去看城东的宅子呢。 沈庙点点头，在这半年至少家能分，总也能开府令过的。然而他却没想到，计划终究是赶不上变化的。第二日一早，沈庙用过饭，罗雪燕身边的丫鬟过来说，等沈庙换好衣裳后就去看宅子。总归是日后要住的宅子，舒不舒服安不安心都要看过了再决定。然而还未等沈庙梳好妆，宫里却来了人，要罗雪燕进宫一趟。来的宫女还说，若是无碍，可以将沈庙也带上。说是如此，可几乎就是命令了。沈信和沈秋当即就面色沉了下来，罗雪燕也是有些迷惑。她虽是京城贵妇，可是平日里不在定京城，和贵妇圈的那些夫人都不熟，来请人的说是宫中娘娘，那就更是笑话了。算来算去，罗雪燕和宫中女眷都没什么交情。沈信和沈秋想得更远一些，罗雪燕和女眷们没什么交情，却被要求带上沈庙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莫非是拿沈庙打什么主意？一旦有关沈庙，他们总是格外紧张。沈信说道， 不如我也陪夫人进宫一趟。 你去做什么？这里又没请你去，还嫌不够添乱呢，我带娇娇去吧。 罗雪燕迟疑了一下， 这么多人总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，况且我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，若是…… 她想说若是有什么不对，真动起手来也不见得会吃亏。沈信点了点头， 哎，想来如今局势还没这么紧张，你放心去就是。 罗雪燕拉着沈妙的手便上了宫中安排的马车，本是打算今日一早就去看宅子的，却因为此事耽搁了，谁都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沈秋和沈信在府门口看着马车走远，不安地问道， 爹，娘和妹妹不会有事吧？ 我去兵部一趟。 沈信转过身， 你留在府里，有什么事也好接应。 沈秋点了点头。马车上，沈妙小脸紧绷，心中却是各种猜想纷至沓来。他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危险，他现在身上也没有什么好算计的东西，况且对于宫中娘娘们的那一套，他自己比谁都清楚，便是真的有什么策略，也断然不会在今日明目张胆。皇家最是要面子，今日他要是在宫中出事，皇家第一个脱不了干系。若是反着推来，沈妙目光沉沉，宫中女眷和罗雪燕无甚关联，却召了罗雪燕进宫说话，或许是想从罗雪燕这里打听什么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的是什么？沈家，或者说是沈信。可是为什么会突然留意沈信呢？沈信这些日子在京中做的也是低调，更没有同上一世班和傅修仪扯上关联，便是皇家有意要打压沈家，也总得师出有名吧。莫非现在已经有了那个出师的名？沈妙有些迷惑，要罗雪燕带着自己入宫，应该是为了警告，一旦有什么事情，沈妙这个女儿也保不住。越想越觉得可能，沈妙也忍不住有些紧张起来。这一世的很多东西和上一世不一样了，尤其是明棋的大格局，他尽力避免，将沈家的悲剧努力拖延，可是还是免不了命运的阴差阳错。这一回又是为什么？罗雪燕见沈妙的脸色不好，以为沈妙在害怕，心疼道， 娇娇别怕，只是进宫和娘娘们说说话而已，很快就结束，到时候咱们再去看宅子。 沈妙微微一笑，却还是有些心不在焉。待到了宫门口，早有了来接应的宫女，见了沈妙二人，径自将他们二人往里领去。途中，罗雪燕向那位女官模样的宫女打听是哪位娘娘请的人，那女官却是笑而不答，只说到了就知道了。此刻宫中瑶光殿中，大厅里两名华衣女子正说着笑着，左侧的女子梳着仙子髻，水红绣金宫装，端的是华丽，她容颜娇美，虽是笑着说着话，眼神却有些心不在焉，倒是对身边女子极为不恭敬。只是虽然她如此作态，他身边的女子却也并未生气，反而含笑答来。这女子穿着一身杏色映眉的长裙，容颜不及左侧女子出色，却显得温婉有礼，倒也算清雅。这二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今日请沈妙母女来宫中的宫妃。左侧红衣宫装的女子是徐贤妃，右侧身的清雅的那位则是董淑妃。 陛下要我们请沈夫人过来便罢了，怎么还带着沈家小姐？ 徐贤妃有些不耐烦， 去了许久都不来，也真是好大的面子。 将军府离宫里路程不短。 董淑妃笑道， 姐姐别急。 徐贤妃笑了一声， 妹妹你倒是惯常做好人呢。 她忽而想到什么，促霞一笑说道， 哦，说起来那位沈家小姐还曾爱慕过九殿下呢，你莫不是对她十分满意，所以才这般维护吧？ 董淑妃面色微微一滞，随即笑着说道， 姐姐真会开玩笑，只是陛下既然要你我二人过来，还是做正事的好，那沈武小姐也不过是随着她娘，一会儿让宫女带她出去就是了。 搬出文惠帝的名头，跋扈如徐贤妃也不好说什么，正要讽刺几句，忽然瞧见自己的女官进来。徐贤妃问道： 来了？ 女官点了点头。不多时，罗雪燕就和沈妙走了进来，先同两位女眷告了礼，沈妙便随着罗雪燕低头站在一边，并不抬起头。这个时候，只听到一个略显尖细的声音说道： 沈夫人，这位就是令媛吧？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看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